好，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Amika。 咁今日好开心，我哋再请多一次呢个奇幻通灵印记嘅作者 Apple 上嚟咧，同我分享佢另一个唔同嘅经历嘅。咁 Apple 同听众 say 个 hello 先啦。 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好多谢佢啦，今次再上嚟分享佢另类唔同嘅经历。咁今集我哋嘅主题咧就系讲关于呢个选择心灵导师的历练。咁喺讲呢个主题大概讲咩之前咧，咁其实我再介绍一下Apple 先啦。咁 Apple 啱啱去年呢经过两年嘅努力呢就出咗佢一本自传式嘅书，就叫做奇幻的通灵印记。咁其实实体版呢已经埋全市㗎啦。咁上次我哋请佢上嚟分享佢过去人生数十年呢佢嘅通灵经历啦。咁今次呢其实就係想请佢呢分享返呢佢喺呢个人生之中呢其实佢如何透过寻找宗教或者唔同嘅指引呢去希望去了解多啲佢咁多唔平凡嘅人生体验个背后嘅心灵智慧啊，同埋有乜嘢嘅宇宙法则啊咁样。咁而喺佢寻找呢个宗教或者导师嘅经历之中呢，你唔好以为佢其实比我哋见到嘅嘢更加多啦，感受嘅嘢更加多呢，佢嘅寻找老师嗰方面呢其实一定会系好容易喎。其实调返转呢，佢同你同埋我一样，大家都系人嚟㗎嘛。咁人咁可能好多时都会受到我哋嘅情绪呀，所有嘢呢其实有啲局限。咁所以系透过佢嘅分享，佢点样去寻找呢心灵导师呢，系亦都可以俾听众呢大家有一个指引啊，或者体验知道其实我哋要用乜嘢去条件啦，或者点样去搵适合我哋嘅导师呢，其实好紧要。因为坊间其实好多唔同嘅导师㗎。咁好啦，我哋依家就请 Apple， 其实同我哋讲返呢你点样去你第一个嘅人间导师，因为之前你有讲过好多，你有啲灵界嘅导师啦，灵界导师就一啲唔同嘅领域里面会出现嘅老师啦，可能透过你静心嗰时佢会出现啦。但係实实在在一个人嘅老师嘅导师呢其实你都搵咗好耐係咪？ 係啊，咁我记得呢，我就喺因为自细呢一种咁嘅经历啦，咁令到我会觉得我想了解一啲灵界多啲嘅内容啦，咁我自然就会喺宗教嗰方面去寻找我嗰个了解啦。咁我因为本身系喺投身之前有好好强烈嘅灵转世嗰个概念嘅，所以我好自然咧就向佛教呢方面咧去寻找啦。 咁但係其实你我諗好简单，因为其实我哋細細个呢可能我哋爹哋媽咪呀，你上次都讲过啦，带去神坛呀、或者啲佛坛嗰度呢、就做嗰啲拜祭呀、或者啲庆典呀咁样啦。咁、所以自然你就想搵佛教啦。咁你第一个佛教嘅导师大概唔系类似佛教导师，因为可能嗰个都唔知系咪真系佛教导师。你嘅体验系点样？ 最早呢，因为点解我会揀佛教，因为我会相信人系不断咁喺世间转生去学习嘅。咁佛教呢个宗教呢令到我会觉得呢系同我喺先天上喺灵界嗰方面嘅了解系有一啲吻合嘅答案啦。咁同埋佛教呢个宗教呢就系佢涉及嘅范畴就唔系淨系着眼眷顾喺人类呢个领域嘅，佢系去到六道众生啊，所有动物啊，咁佢都会照顾到嘅。咁我会觉得系一个比较圆融，同埋佢个嗰个同理心，同埋佢个爱嘅程度比较开显得比较广阔嘅宗教，系有啲吻合我喺灵界嗰个空间星光平台所了解嗰个内容咯。咁最早呢我就跟有一个同事，咁佢其实一早已经皈依咗佛门㗎啦。咁嗰陣时呢就去到有一个佛寺，咁、那个佛寺原来入面嗰啲信众好多都系上年纪老人家嚟嘅。咁喺我喺嗰度呢就已经有一段时间之后，我发觉呢系格格不入啊。因为佢哋嗰啲嘅内容啊全部都系啲好佛经好艰深啊，同埋系有一啲 好好禅，好禅味， 即系解决唔到你想知道多啲嗰、那个嗰、那个欲望系 啦。咁跟住之后咧，又加上自己有一啲咁嘅，当时就已经有一啲好神秘嘅梦事出现啦，系关于宗教上嘅。咁令我咧就决心去向呢个不断咁出现嘅梦境咧，去揾入边嘅内容咯。咁就再喺另一个机缘巧合下咧，就跟咗一位是当时我认为是一个很有智慧比较年轻一点的佛教的应该是一个老师啦，是啦。那他是一个他本身有份职业的，他跟着他就自己是独立经营了一个佛社啊这样啦。咁好多信众嘅，因为佢讲嘢 系好后生，讲嘢好叻。 系啊，因为佢就当时咧，我就啱啱毕业冇耐啦。咁佢咧就俾我感觉就好似一个好慈祥嘅父亲咁样啦。咁同埋咧，佢所讲嘅话题就好生活化嘅，就唔会好似俾我感觉好似系佛子嗰阵时嗰啲嘅内容咧。 好禅啊！ 系啦，好禅，同埋好悲观啊！同埋系唔系即系围绕住一啲我会觉得唔似呢个世界嘅话题，唔似现今世界嘅话题咯。咁所以当时跟随佢嘅好多嘅弟子咧，都系同我差唔多年纪嘅，咁或者系有一啲廿几卅岁嘅，咁样咯。系啊， 咁渐渐咧，你开头就觉得啊，好好、啊，揾到一个咁后生嘅先生啦， 系啊， 系咪啊？ 我觉得佢系容易沟通咯，咁同埋佢，因为大家都系做嘢啊嘛，翻工嘅，即系喺佛教嚟讲叫做在家众啦，咁佢就可以讲到一啲咧生活上一种嘅智慧咯，咁可以解答到我哋，譬如有时生活上有啲烦恼啊，或者系有一啲工作上嘅压力啊，佢都可以用一啲佛教嘅内容啊，咁去开导我哋，同埋去教我哋咯。咁当时我会觉得啊，佢有一个又慈悲又充满智慧嘅老师嚟嘅，喺好早期嗰个阶段。 但系后屘点解你会觉得？好似有啲嘢唔妥喎，係咪呀？ 係呀，咁其实我都要经历咗几年时光嘅，咁后咩因为归依佢嘅人就越嚟越多啦，咁开始佢就要分开一啲班别啊，班级啊，咁佢呢就会将一啲佢认一啲佢认为是高学历嘅或者是收入好高嘅弟子啦，就再分门别类嘅。咁就嗰啲就可以好快就入咗一啲佢认为嘅叫做嗰啲好高深，即係叫做 优先 group 啦， 或 者简单咁讲啦， 咁佢 VIP group 啦， 係啦，咁佢又会搵呢一啲人去做佢嘅工作人员啦，同埋嗰个近身侍者啊， 哇咁搞笑， 嗰类嗰啲咁样啦、啊。咁其实当时好多弟子都好乐于帮佢做嘢，因为觉得系好荣幸， 一荣幸 系啊系啊。咁、啊、而佢早期咧，都佢所教学嘅方针咧，都系着重叫我哋唔好咁执着，同埋贪求世间嘅物欲各方面嘅追寻啦。咁又纯粹系简朴嘅生活同埋节俭咯。咁好多都系好切合到佛教所讲嗰个义理， 系 咁初初我哋会觉得哇，能够追随到呢一个咁有智慧又咁好嘅导师咧，我哋都会觉得好幸运啦。咁到后尾人越多，咁佢开始分门别类分班嘅时候咧，咁你先知原来佢喺一啲高，佢认为系近身。可以讲到围内说话嗰一班嘅学生嗰度咧，你发现佢所讲嘅内容咧，就唔系我哋表面听到嗰一套嘅理论啦。系啊， 咁即系其实唔同嘅人咧就讲唔同嘅嘢啦，开始。 系啊，到佢后期咧，你就会发现，因为到后期咧，我又会有参与嗰啲义工啊，咁开始接触会多咗，咁就唔同平时咁，淨係嚟到信众 咁参与完啲宗教聚会就走，咁嗰段时间就多咗一个近距离嘅接触。咁你开始发现呢，佢讲一啲说话嘅理论呢，就同喺早期认识佢嗰、那个 讲嘅嘢唔同咗啦。 係啦，就唔同咗。 咁其实到边一刻你嗰一刻醒觉啊，其实佢都唔系真系你心目中谂到会系真系可以一个名正一个导师咧。 佢其实咧，佢讲嘢个说话技巧系好犀利嘅。咁譬如有一啲嘢啦，咁佢可以今日咁样讲，到第二日佢用第二个语调去解释翻嘅时候咧，佢又可以话我其实系想试你哋点样睇我嘅，即系咁样。咁当时我哋个个都觉得啊，咁、啊。是一个正常的教学方式来的。咁而佢成后期呢，佢言谈间呢就会同我哋啲弟子啦，就会讲佢自己其实係修行去到边一个境界呀、啊、边一个层次呀、啊。咁、又会讲到佢自己呢係一啲好特别嘅来历囉。咁我当时早期呢，我会觉得咁正常啊，我自细都有好多通灵奇遇啊，何况一个咁高水平嘅导师，咁佢应该修行佢所见所闻嘅嘢，梗系比我更加出类拔萃啦。咁佢又后期呢，佢就好主动咁去同一啲弟子去吹嘘啦，就话佢已经有天眼成就啊。咁又话你哋唔可以諗一啲呢对佢唔好嘅意念嘅。咁因为咁样呢，佢係有神通，佢係会知嘅。咁佢同埋就佢身边会有啲隐形嘅护法呢，係会惩戒你哋嘅。 哇，讲得咁夸张。 係啊。咁因为你早期 佛家其实应该唔会有呢类型嘅嘢出现㗎。 嗱，某程度上喺佛教嘅理论呢，佢就会觉得呢所有众生都系平等。 係囉。 咁而你话嗰啲神通，我哋现代人睇落嘅神通啊嘅现象呢，咁喺佛教嘅演绎就觉得根本每一个人啊与生俱来其实系本来系有呢啲能力嘅。只不过系因为你嗰个业力嘅牵引令到你蒙蔽咗，或者系一时忘记咗咁样囉。所以喺佢哋嗰个角度会觉得呢，人你寻找佛教唔系追寻呢一种嘅 特异功能啦， 系啊 咁讲啦， 系反而系喺心灵嗰方面嘅追寻，同埋你嘅对于世间嘅觉性咯。 系啊， 出世 间 嘅 觉性啊，其实好多宗教都系咁嘅。 系啊， 咁其实你到边一刻先发现，喂，呢、這个人真系唔系好得喎，点解佢变到咁样嘅咧？我觉得好似我开始觉得佢唔系一个名师啊。你边一刻，因为其实都听众都想知，喂，我哋其实咧，我哋都遇好多唔同嘅先生噶嘛。咁其实我哋点样做到知道啊？佢咁样嘅出现，其实就有啲问题咧。 嗱，咁譬如好似佛教都系主张咧戒杀慈悲嘅，咁佢到后期咧，佢早期咧就会主张我哋最好食素啊、戒杀啊咁样啦，咁五戒十善啊，系第一嘅戒就系要戒杀生啊嘛。 系， 咁我哋个个弟子都遵守得好严谨嘅。咁点知到佢后期啦，佢又话而家嘅教学方式呢係向一啲呢係一啲高层次，等于好似你博士嘅深造班咁样啦。咁佢呢个时候呢，你先至同佢近距离接触，你先知原来佢好多时会同一啲佢嘅心腹弟子一班人呢，就成日去海鲜酒家度食饭，係啦。咁而佢哋食嘅内容全部都系啲呢即时宰、即时清蒸嗰啲海鲜啊，啲虾啊，啲鱼虾蟹啊，好多嘅。咁我第一次初初参与呢类饭局，我就会觉得好愕然囉，喺度諗，明明佛教是主张慈悲戒杀的，那为什么他身为一个主持的 导师可以主动做一啲咁嘅嘢。咁佢就演绎到就因为佢就修行去到一个好好嘅境界，佢系有能力去主宰生死。咁佢就仲演绎到喺度话我。即系如果俾我食呢啲咁嘅动物啊，或者系海鲜啊呢啲咁嘅肉啊，咁我其实系帮佢超度咯。 哇，好犀利喎！讲到自己 系啊，咁但系当时有好多弟子，其实因为跟佢唔系一时三刻嘅，咁每一段时期，我谂系慢慢有一种嘅洗脑嘅方式咯，令到你最初你认为自己好明确嘅道理，一下嚟个大颠倒嘅时候咧，咁嗰啲弟子都好接受佢呢一套颠倒嘅论调咯，系啊， 咁真 系 好，所以其实好容易咧，慢慢系可以牵引到我哋嘅心神咧去。即系依附埋嗰啲人 啊，系啊， 系咪啊？ 系啊， 其实真系，但系其实你自己都会觉得有少少奇怪，系咪啊？ 咁我当时我会觉得，点解佢所讲嘅嘢会同你一直以嚟所了解嘅 佛家或者思想啊，其实差咁远咧？ 系啊，咁某程度上，我嗰阵时有一段时间咧，我都会觉得。佢系考验我哋嘅，特登做一啲违规嘅嘢，等你哋啲人会觉醒嘅咁样咯。 但系渐渐发觉就唔系啦，佢仲将你自己嘅灵异经历咧，就讲成系佢自己感受到嘅，去令到大家嘅信众啦，就更加觉得佢犀利啊嘛。 系啊，因为佢有一次喺个好偶然嘅机会底下，其实最初我就系混埋喺一大班信众度咧，系一个唔起眼嘅小角色嚟嘅。咁有一次佢喺无意间咧，知道我系本身有一啲通灵嘅 能力啦， 咁佢又试过。印证过知道我唔系一啲 呃人啦， 系啦呃人嘅，因为有一个同门，佢本身有一个病，咁有一次喺打坐咧，佢会有一啲静坐班嘅，咁个静坐班完咗之后咧，咁啱嗰个有问题嘅同门就坐喺我前边，咁我就喺打坐嘅过程咧，咁我见到佢身上嘅个。佢个身上嘅气场个光啊，同埋佢嘅物轮之间咧，佢有一啲奇怪画面咯。咁我早期我就唔知呢啲系乜嘢现象，但我都感受到系一啲唔好嘅嘢咯。咁我就私底下就同呢个主持讲，咁佢哋初初都以为只不过呢位女士系成日轻微发烧，系啲。小毛病，连呢个女士自己都认为是小毛病咯。但我就好紧张咁同呢个老师讲，我话你一定要叫佢去医院验血啊，好大问题啊咁样。咁后屘验咗出嚟，真系一啲好严重嘅病咯。咁自此之后，佢就知道我系有呢方面嘅能力。咁佢早期咧就叫我唔好同人讲我呢啲咁嘅奇怪嘅能力，咁就有咩见到有咩奇怪现象咧，就私底下同佢讲，由佢嚟印证你系真实啦，亦或系自己嘅幻想咁样。咁我梗系好相信佢所讲嘅说话啦。咁所以我好早期咧就私底下就会成日同佢讲一啲。我所见到嘅嘢咯，咁但系冇几耐，慢慢我发现咧，原来佢就将我啲内容咧演绎到系佢自己嘅发现，佢自己嘅 佢自己嘅神通咯。 系啦， 其实就讲到佢自己咁犀利，因为其实如果讲真呢个真正嘅导师啦，基本上你唔使去关注你嘅学生觉得你犀唔犀利噶嘛？其实讲真，导师其实最主要都系引领其他人啦，或者其实系点样去有一个更加平静嘅内心啊，连系我哋自己嘅内在智慧嘅啫嘛。咁其实所以如果即系渐渐佢嘅人嘅本性咧，贪真痴啦，或者简单咁讲、 啊， 就出晒嚟啦。基本上 系，但系佢嗰段时间佢仲会演绎到咧，就系话佢就系特登要制造更多贪真。等你哋呢班人 识唔识得 去分辨， 系啦，喺智慧中行翻出嚟。 其实死都可以俾佢讲得翻晒。 系啊，所以佢真系佢嗰个口才 讲嘢真系好叻。咁其实从呢个情况里边，你系咪慢慢你就会去用你个心去感受？调翻转 嗱，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咧，我真系会好投入佢所讲嗰种嘅考验嘅。我会觉得啱啊，我哋嚟跟你学。 嚟跟你学嘢啦，咁应该系要点样点样啦。 系啊， 咁慢慢又点样呢？咁其实呢个部分呢，我哋就差唔多够钟啦。咁留返第二部分 ,Apple 再继续讲埋落去先，我哋转头返嚟再倾过。